的手中帮你止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是汪苏泷2012年专辑《万有引力》当中，他和白兔对唱的《有点甜》。当时他刚刚签约到了主流唱片公司，即便后来出道多年，自己一直兢兢业业，不过呢，还是会被贴上网络歌手的标签。汪苏泷是一个很在乎别人对他评价的人，所以呢，他一度非常纠结。不过这也恰好是他不断超越自己的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2012年他发表的《分手季节》。 飘落一片秋天的枫叶，幻化成蝴蝶，不停翻阅爱情的词典，词句你改写，原来泪和眼不断道别，未来会实现你那些爱情悲剧语言，一幕幕上演，我一直等着你出现，直到今天变成了反复练习的思念也长了茧，在你离开我的那瞬间，你我礼貌的道别，散落满天回忆的碎片，拼不回完整画面，相遇在小山口的屋檐，你却假装没看见，我们一起有过那情节，被你遗忘在 清楚这些爱情错过不会再重来，却还是忍不住在夜里反复练习着对白，梦想与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的恋爱，现在只剩下我和月光站在阳台发呆。你说过缘分长久不来，你一直有安排，你表情不自然，这好像理所应然，谁又是谁的负担，谁又为谁真心酸，但手机借给的答案就注定让人难堪。 海平面天平开始

是汪苏泷2014年专辑《传世乐章》当中《黑色蝴蝶》，他用这张专辑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所以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这首歌除了加入到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是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像汪苏泷这样没有选择通过选秀出名而是靠传统方式发展的歌手，在当下的音乐环境会更加的辛苦。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传播会更加分散，已经不仅靠像电台电视去推广，综艺网络也都是提升流量的途径。当然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发行影视单曲。从2015年之后，汪苏泷越来越在这方面发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为热播剧《花千骨》演唱的主题曲《年轮》，稍后还将听到由他演唱的偶像剧《最佳前男友》片尾曲《如果时光倒流》。 圆圈勾勒成皱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 个人要怎么走，在没有你的路口，孤单时候谁在身后，幸福向左还是向右，幸福快乐一起颤抖交换温柔，我可以忘记了所有，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记得你的右手，那种温柔是因为我知道永久。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

却发现你存在的那个角落，你永远不能发现我，我也不散发光和热，会炽热，会冷漠，不独特。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小小银河。 朋友。 得不到的温柔来自汪苏泷专辑《登陆计划》，一直努力用音乐来证明自己的汪苏泷，2017年为了表明创作歌手唱功也不差，推出了 One Take 专辑《来福》。和他以往作品相比呢，我觉得在编曲上要更高级一些，管乐和灵魂乐的应用也让这张专辑带有一种复古气质。接下来就来听专辑当中这首《终身伴侣》。 终于打开了这美丽邀请，拂掉压抑的背景，紧握描述着他的心和你的名，幸福满意的生命。爱上你还是选橱窗那间，只是又瘦了一圈。严苛的鲜花和音乐有没有变？想你曾和我提起我们到那一天，面对正面互相宣告神圣的誓言。幻想有那一天，柴米油盐要一起把世界走遍。多荣幸你终于找到你终身伴侣，他一定挽着你向幸福去，每一步每一秒每一句，好像我们出却没声音。终于打开了这美丽邀请，拂掉压抑的背景，紧握描述着他的心和你的名，幸福满意的生命。白纱你还是选橱窗那间，只是又瘦了一圈。远客的鲜花和音乐有没有变？想你曾和我提起我们到那一天，面对正面互相宣告神圣的誓言。幻想有那一天，柴米油盐要一起把世界走遍。多荣幸你终于找到你终身伴侣，他一定挽着你向幸福去，每一步每一秒每一句，好像我们也曾经联系。多开心我还没有准备终身不去，我笑拿着盛装出席，笨拙的祝福脱口而出却没声音。多荣幸你终于找到你终身伴侣，他一定挽着你向幸福去，每一步每一秒每一句，好像我们也曾经恋爱。装出戏，笨拙的祝福脱口而出，却没声音。关上喜帖的我没有说，呜呼，终身想你。 微笑，爱情报以叹息，看着你 话风铃就像你在耳语，若爱举止不息，想和你虚度光阴，举起就像一场电影。 我走在夏天的风，秋天的雨，收集你的风景，心酸甜蜜苦涩，回忆都变成纪念品，想牵着你的手，走过更多人生的一年四季，一种调制的舞曲，不管心痛难过，把它变成为幸福的伏笔，你的每个表情都是我的通关谜语，只要你能让我陷入回忆的中心，雨过天晴，这首歌不会暂停。 我们听到这是汪苏泷在本周中国榜上排在第22位的一首小情歌《夏日风铃》。作为一位职业的创作人，仅仅玩通一种风格那只能是及格，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前进，可能一不小心自己擅长的风格突然就过时了。那在私底下呢，汪苏泷也有研究 DJ 文化，在全新专辑《克制凶猛》也将接轨 ADM。 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汪苏泷这首《盗火》。 悬崖峭壁上砸墙围城，是人是里面谋划永生飞土，问路像是高阶后人的口吻，那不忘记的忧伤的人，尘封的天堂谜一样的矩阵，夜色在升温，火在变冷，黑暗中停下钟声，不断变化你身份，谎言或那些躯壳假装诚恳，分裂我不用再错，不再完整，哦，暗楼里太浑浊，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到炬火中的我，忍住脸笑着我，你们应该都有错，忍住脸笑着我，街边的街边，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被惩罚的双手。笑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你吼。一睡